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4月10号，星期一，农历3月14，北京多云，19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录音综述：习近平访问芬兰，并与特朗普举行中美元首会晤，亮点回顾。 特别报道：纪念建军90周年，强军兴军新征程。 中国共产党19大代表选举力争改善代表结构，提高一线党员代表比例。 国务院安委会第三批安全生产巡查组进驻8省。 近30家央企表态支持雄安新区建设，已制定发展计划。 北京公布未来5年住宅用地供应计划。 央广时评：北京医改改变的将不仅是收费结构。 浙江制造标准化体系建设推动产品品质升级。 埃及北部发生2起教堂遭袭事件，导致至少43人死亡。 以下是详细内容。 4月4号到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芬兰进行国事访问，并赴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举行中美元首会晤。4天时间里，习近平主席的行程丰富密集，精彩纷呈，亮点不断。我们来回顾梳理一下此行的精彩瞬间。央广记者刘乐、王宗英、张小璇报道。 4月4日，习近平主席抵达赫尔辛基，开始对芬兰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首次以中国国家主席身份访芬，也是中国国家元首时隔22年再次到访。4月5日，在位于赫尔辛基的总统府庭院，习近平主席出席了芬兰总统尼尼斯托举行的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了会谈，积极评价中芬建交67年来双边关系取得的长足进展，共同宣布建立中芬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表示双方要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会见记者时，习近平主席说： 我们一致同意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中芬建立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一致同意双方应该携手构建更加具有前瞻性、战略性、时代性的中芬关系。 当天下午，习近平主席还会见了芬兰议长洛赫拉和芬兰总理西比莱。当晚，习近平主席夫妇出席尼尼斯托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晚宴。访问期间，中芬双方签署创新、司法、大熊猫合作研究等领域一系列合作文件，显示中芬合作进入全方位发展轨道。 芬兰的谚语说，没有人的开拓就不会有路，中国人也常讲事在人为，我们要继续秉持开拓创新、敢为人先精神，开创两国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芬继往开来，以点带面，不仅掀开中芬友好合作新的历史篇章，还赋予中欧关系发展新的强劲动力。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主席4月6日至7日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中美元首会晤。当地时间6日下午，习近平主席乘专机抵达美国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国际机场。下午5时许，习近平主席的车队驶入海湖庄园，主楼门前中美两国国旗分列两侧。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走下车来，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上前迎接，宾主握手寒暄，合影留念。特朗普总统将习近平主席夫妇请进主客厅，特朗普特意安排自己的外孙和外孙女同中国贵宾见面。从1对1会见到大范围会谈，从家庭茶叙到一同散步，从欢迎晚宴到工作午餐，24个小时中，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多次见面，进行深入友好交流，话题无所不包。仅原定半个小时的1对1会见，就持续了将近2个小时。会见中，习近平主席说：“我们有1000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1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这1000与1的比喻，精辟而深刻。6日晚上。特朗普总统夫妇在海湖庄园为习近平主席夫妇举行欢迎晚宴。 晚宴上，习近平主席说，中国有句话说，万丈高楼平地起，我愿同总统先生一道，带领两国对发展中美关系抱有良好愿望和热情的建设者，把中美关系的大厦一层一层建设好，使之更牢、更高、更美。在七号上午举行的中美元首第二场会晤上，习近平指出，中美元首这次海湖庄园会晤对中美关系发展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我们举行的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啊，是一次匠心独具的安排。这对于这个中美关系未来发展呢，我认为具有啊特殊重要的意义。这个特朗普总统啊，为我和我的代表团呢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安排，给予了这个热情的接待。我们已经迄今为止已经做了长时间的深入的沟通，也达成了许多重要的通过。更重要的呢，是我们深入的进行了了解。这个也建立了一种信任，啊，初步建立了这种工作关系的友谊，啊，我相信，我们之间的话呢，会不断的去巩固发展这样的一种友好关系，会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造福于两国的两国人民，并且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啊，我们也会尽到我们力所能。谢谢。 在美国新政府内外政策走向引发全球关注，欧洲一体化进程出现新变局的背景下，习近平主席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和丰硕成果，为国际形势发展增添稳定性，注入了正能量。 纪念建军90周年特别报道，强军兴军新征程。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了历史性跨越。为迎接党的19大胜利召开，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今天起推出纪念建军90周年特别报道强军兴军新征程专栏，充分报道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的新成就。 陆军作为我党最早建立和领导的武装力量，历史悠久，敢打善战，功勋卓著。近年来，百万陆军官兵聚焦强军目标，迈出了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新型陆军的坚实步伐。请听央广记者李大勇、李燕、程程采制的报道。 请习主席向陆军授军旗。 2015年12月31日，陆军领导机构正式成立。一年多来，百万官兵探索陆军转型发展特点规律，十几支铁甲劲旅北上朱日河，西进青铜峡、山丹，接续完成一场场对抗演练。陆军参谋部炮兵防空兵处处长于同全： 我们严格按作战进程、作战行动进行演练，接续组织跨区演习，演习规模、强度、难度创历史新高，立起了陆军实训实战的鲜明表现。 习主席强调，要把实战化军事训练摆在陆军转型建设突出位置。某机械化旅旅长黄庆利对此感触很深，他说，一年来旅里先后被赋予了中俄联演、出境比武等多项重大任务，这些实战练兵机会也为转型积累了宝贵经验。 通过这些任务呢，我们破解了10多项人装结合训练难题，突破了极限速度、极限射程等20多个训练记录，填补了装备抢修保障上的12个技术空白。 转型之路并非坦途，为破解新体制下陆军部队转型建设难题，从党委常委到普通机关干部，只争朝夕干工作，以自己的辛苦指数换取陆军建设的发展指数。陆军参谋部部队管理局参谋朱铁全： 我们呢，先后梳理解决了新体制运行中暴露出的119个矛盾困难，统筹解决部队综合集成、战备配套、训练场地建设等61个难题。 无论是部队撤兵降改，还是个人进退走流，陆军官兵都坚决服从组织安排，正确对待利益调整。某团团长关守强在正团职上干了8年，换了4个岗位。他说，每一次岗位调整都是在强军征程上的历练。 我的老部队裁撤了，就是因为他不适应现代化战争的需要。那么作为一名基层的主官，我就不能再用老思维、老观念、老套路抓部队搞训练，要把这几年在不同岗位积累的经验融合好、运用好、发挥好。 如今百万陆军官兵正瞄准建设世界一流陆军的目标方向，迈开了坚实步伐。 改善代表结构，体现广泛代表性，这是党中央对十九大代表选举工作提出的明确要求。在十九大代表候选人的推荐提名过程中，各选举单位适当提高生产和工作第一线代表比例，注重推荐工人、农民、专业技术人员党员中的先进模范人物作为代表人选，确保被推荐对象能够反映广大党员的意愿。央广记者李敬诚、刘慧民报道。 为严格落实中央关于代表结构比例的要求，国务院国资委党委明确提出，中央企业系统在经十九大代表选举要体现两个倾斜，即向中央企业倾斜，向基层倾斜。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局长姚焕： 我们83个选举单位有82家是企业，其中有一家是我们国资委机关直属单位，现在有13家中央企业的主要领导主动提出不推荐自己，暗格基层科研或生产一线的工人党员。 江西省在代表选举的各个环节始终突出向基层一线倾斜，确保代表结构合理分布广泛。江西省委组织部组织三处处长刘建军介绍，为方便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开展推荐工作，江西省制定下发了操作手册，明确推荐提名工作每个环节的要求和程序，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一看就懂，一学就会。 在全省各级党组织推荐的基础上，我们梳理出了一批工人、农民、专业技术人员等先进模范党员名单，供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参考，确保人选涵盖了各领域各层次。目前我省研究确定的候选人初步人选中，工人党员、农民党员的数量有所增加。 日前，国务院安委会8个安全生产巡查组陆续进驻北京、河北、浙江、福建、江西、重庆、宁夏、新疆等8个省级人民政府，开展第3批巡查。6月份将对内蒙古、上海、湖北、海南、西藏、甘肃、青海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第4批巡查。今年巡查结束后，将首次实现全国省级政府的安全生产巡查全覆盖。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中央企业纷纷响应。截至目前，已经有中国石油、中国大唐、神华集团等近30家中央企业制定了相应的发展计划，推进建设服务新区的相关工作。央广记者焦莹报道。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率先表态，要发挥基金业务的既有优势，同时还要创新投资方式，推动基金和直投联动。中国联通则表示，将切实履行北方地区主导通信运营企业责任，为推进雄安新区建设做好服务支撑保障。在雄安3线早有布局的中国石化，则将发力方向放在了新兴业务地热上。多年来，中国石化与河北省保持密切合作，在雄县开发地热资源，采取取热不取水的方式开发利用地热资源。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已经表态的中央企业业务范围涵盖了能源、交通、农业、通信、建筑、基建、金融等多个领域，对雄安新区的建设有重要保障作用。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京津冀协同发展联合创新中心副主任李国平表示，将雄安新区打造成城市建设的典范，需要避免城市规模过度扩张等问题。 那我觉得应该非常注意的就是说，这个城市的空间的集约的利用，也就是说我们在很多的新区建设过程中就出现了过度的摊大饼，过度的拓展城市的空间。那么第二个点的话，我们的一个城市不是说要包打天下的，一定要考虑明确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就是明确这种功能定位。那么第三个的话，我觉得在一个新城建设过程中，要考虑到和原有的景观也好，原有的社会激励方面的融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北京市2017至2021年及2017年度住宅用地供应计划和北京市2017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日前发布，明确未来5年北京市计划供应住宅用地6000公顷，以保障150万套住房建设需求。央广记者刘飞报道。 北京市明确，今后五年北京市住房建设需求150万套，其中产权类住房100万套，租赁住房50万套。对此，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为， 目前北京市场上所有的可售型的这个库存大概只有10万套左右。那如果说真的能够完成这个量的话，那整个北京的房地产市场是会出现一个和过去几年楼市调控屡调屡降不一样的表现。 在供地空间布局上，相关计划提出，中心城区适度增加居住用地，中心城区以外地区重点保障自住型商品住房与租赁住房的用地供应。中心城区的土地供应量不高于全市土地供应总量的20%。北京市规划国土委相关负责人表示，2017年住宅用地供应各区要倒排工期，按既定时间节点如期完成。各区及市级行政主管部门落实供地计划的情况已经纳入了市政府督查内容，并将在年中进行考评。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土地管理系教授叶建平指出， 土地开发还是个有周期性的，不是现在想供应就供应。如果按照两部委这样的一个规定，那市里也可以问责啊。如果没按计划实施的曲线的话，就没有完成任务。 根据北京市规划国土委数据，今年一季度北京已供应经营性用地约230公顷，其中商品房供地161公顷，是去年全年商品房实际供地量的1.5倍。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央广时评，北京医改改变的将不仅是收费结构，撰写刘黎。4月8号起，北京市3600多家医疗机构同时启动医药分开综合改革。对患者而言，去医院看病需要支出的费用有降有升，药品费用预计平均下降20%，以药养医成为历史。医事服务费正式亮相，旨在更合理地体现医护人员的技术劳动价值，推动分级诊疗。医改和百姓的利益密切相关，检验医改新政成效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老百姓的切身感受。药费降了必须点赞，不过类似于医事服务费这样的新鲜事物，老百姓接受起来恐怕有个过程。以三级医疗机构为例，不管是普通门诊的50元还是知名专家的100元，相比于过去几块十几块的挂号费，涨幅不小。北京医保可以定额报销其中的40元，外地患者如果全部自掏腰包，这笔费用又发生在诊疗活动前，患者对这部分支出难免会非常敏感，对诊疗过程也有了更高的要求。面对新变化，医疗主管部门和医院首先要反复宣传解读，和患者解释清楚，获得患者的认可，同时也方便他们的选择。就诊过程中，医生如果能多花些时间倾听患者的陈述，对病情的判断结论能多给病人做些解释，患者就会少些疑虑。反之，医生如果惜字如金，态度冷淡，让患者感觉医院还是一样的医院，医生还是一样的医生，某项看病费用反而有所增加，难免引发新的医患矛盾。实际上，医事服务费远不是看一个门诊号给医生多少钱的概念，该怎么分配需要精打细算。北京朝阳医院从2012年起试点医药分开，将部分医事服务费纳入职工绩效奖励分配，奖惩结合，考核内容制定得非常详细。以门诊医事服务费为例，不仅考核患者满意度、药占比等内容，被患者投诉3次以上的门诊医务人员还会被扣发个人当月部分医事服务费。北京的医改新政刚刚铺开，各医院尽快制定合理有效的管理细则、服务标准，更有利于政策的执行，有利于患者满意度的提高。北京医改新政顺应潮流，效果可期，实践过程中仍需打磨细节，才能未雨绸缪， 打造成功的医改样本。 浙江省中小制造业企业众多，以义乌小商品为代表的浙江产品多给人以低小散的印象。近年来，浙江坚持市场化运作和政府引导推动相结合，以浙江制造标准化体系建设推动浙江商品品质升级。央广记者王贵山、张国亮报道。 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分车吸管，它可以在小朋友在喝水的时候， 一根小小的吸管是再普通不过的小商品。然而在义乌双铜日用品公司，企业给自身制定了严苛的产品标准，22年专注制造吸管，从家庭作坊做到了全球吸管行业第一品牌。义乌双铜日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二桥： 从专利的这种角度来说呢，从我们2005年的10项增长到2015年的87项。 目前，双铜正在牵头制定全国首个区域公共品牌浙江制造的吸管行业标准，各项指标严于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从2014年开始，浙江在全国率先建立标准加认证的浙江制造区域品牌打造模式，其产品标准由行业龙头企业参照国际先进标准制定。浙江诸暨的万安科技通过参与制定浙江制造标准，倒逼上游2000家汽车配件供应商进行技术升级。万安科技技术中心主任马志敏： 毫无疑问，对过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既提升了我们自己的制造水平，同时也提升了我们整个供应链的供应商的制造水平。 经过3年努力，目前浙江已经有44家企业获得77张浙江制造认证证书，已制定165个浙江制造产品标准。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主席张晓刚表示，标准是国际竞争的最高点，中国企业要敢于把自身的标准定得高于国际标准。 一流企业做标准，二流企业做品牌，三流企业做产品，这正是世界最优秀企业发展过程当中必须走的一步。 新闻动车组，银监会表示将弥补制度短板，整治乱象，实行双罚制。南京采取措施严格审查民间借贷类公证。武汉率先成立招才局，着眼全球招募顶尖人才。 银监会主席助理杨家才日前表示，2017年将成为监管的一年，问责的一年。一季度以来，银监会围绕金融服务、防范风险、协调机制、补短板和整治乱象5个方面开展工作，着力推进一行三会的协调机制。银监会法规处主任刘福寿透露，针对行业违规行为，银监会将实行处罚责任人和涉事机构的双罚制， 增加处罚的信息公开，提高监管的透明度。另外呢，我们把处罚呀和监管呐、准入啊挂钩，建立问责机制、资格取消的机制。 央广记者张明浩北京报道。 所谓的套路贷，即通过公证机关出具公证书，将高利贷等不符合国家规定、不受国家保护的民间借贷变成合法的，甚至由法院强制执行的借贷，让借高利贷的人倾家荡产。近日已有地方要求暂缓受理民间借贷类的公证。目前南京的这一类公证虽然没有受到影响，但是为了防止有人钻空子，南京的审核手续相当严格。南京雨花台区公证处陶晕： 在办的过程当中呢，对于它的实际的转款，比如说你这个款项是否正常的已经出借给借款方，是否经过银行的柜面转账，然后相关的转账凭证我们都要求提供的，防止这个虚假的借贷关系。 南京台记者涂强华南京报道。 武汉市招才局将对武汉市人才工作职能、政策、资金、力量进行统筹，以全新模式打造招才引智工作的武汉样本。小米科技董事长雷军等16人分别受聘为招才顾问和招才大使。雷军表示， 应该着眼全球，吸纳高层次的，我觉得呢，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人才的起点呢比较高，选择面呢也比较宽。 央广记者左爱福武汉报道。 4月6号到9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在江苏和安徽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公民道德建设，把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提高到新水平。调研期间，刘奇葆来到江苏苏州和安徽蚌埠、宿州等地，深入宣传文化单位、城镇社区和园区企业，考察精神文明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等工作。 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对学习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作出了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把学习宣传《民法总则》作为推动全社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举措和七五普法重要任务，推动《民法总则》法律知识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民法总则》宣传。 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书记、主席向运波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审查。 加快建立军民融合创新体系研讨会昨天在北京举行，来自中央国家机关、军队有关单位、科研院校、相关大型企业等单位的负责同志、知名专家为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建言献策。 借力区位优势，优化发展环境，主动承接首都产业转移重任。今晚九点，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委副书记、市长费东斌做客政务直通，解读新常态下乌兰察布快速发展新动力。欢迎收听。 埃及坦塔市和亚历山大市的两座基督教堂昨天连遭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至少47人死亡，137人受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宣布对袭击事件负责。央广记者朱敏报道。 这是来自事发现场的声音。当天是基督教徒庆祝宗之主日，教徒们齐聚坦塔市科普特基督教堂参加宗之主日弥撒。一枚埋在座椅底下的炸弹在教堂爆炸。埃及安全部门知情官员说，教堂周边的监控录像显示，爆炸袭击由一名藏在人群中的人弹实施。目前，当局正在查验人弹的尸体残骸，以尽快确定袭击者身份。坦塔教堂袭击发生约2小时后，埃及亚历山大市圣马可教堂附近又发生自杀式爆炸袭击。据埃及内政部通报，作案人弹企图闯进教堂，在门外警察拦截之际引爆了绑在腰上的炸弹。事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通过其控制的社交媒体宣布对这两起袭击事件负责。埃及总统塞西召开国防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应对之策。埃及国家电视台援引政府发言人的话说，埃及决心铲除这些恐怖组织。 央广记者朱敏报道。美国第三舰队发布声明说，该舰队下属的卡尔文森航母战斗群当地时间8号离开新加坡，改变原定驶往澳大利亚的任务计划，转而前往西太平洋朝鲜半岛附近水域展开行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美国军方官员的话说，卡尔文森号此次行动是为了对近期朝鲜的挑衅行为作出回应。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强烈谴责美国空袭叙利亚是对主权国家的侵略。他说，有部分人宣称美国对叙利亚的此番军事行动也是对朝鲜的一种警告性行动，但朝鲜不会被此吓倒。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王一鹏、于芳，主播魏东、文琪。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紧随一带一路服务全球用户，徐工集团成就装备制造世界级企业，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推动进步是一种立场，永不放弃是一种勇气，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7点整。